Pod Safe 音乐特区第182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 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六个组合 ：Mike Errico、Margaret Davis、Avalon Rising、Lisa Cruz、Reggae Far East、The Rubinos 一齐尽在 Pod Safe 音乐特区。大家都好少聽過我 hip hop 嘅嘢，呢首係 Mike Errico 嘅 Breathe It In 嘅一個特別版本，咁係佢同呢個美國一個好長時間運作咗嘅 hip hop group Beastie Boys 嘅一個 remix 啦，咁叫 Breathe It In Check Check It Out， 咁好有趣的一件事就係、是、即係嗱 Beastie Boys 嗰啲好明顯係 mainstream artist 啦，咁但係你好少会喺 Pod Safe 嘅环境之中听得到呢样嘢。咁啊 ，hip hop 我少播呢、這个，亦都系一个事实啦。咁呢次我谂可能因为一次比较新少少嘅尝试啦。咁对于 Mike Errico 而言，亦如是，对我自己都系如是，因为我其实 hip hop 一般啦，我唔系特别好咁呢、這个 case 老实讲，我都系见到 Mike Errico 个名字，我即刻就 down 落嚟。播咗先算，咁嗱，然后 check 翻先，发觉哇，原来 Beastie Boys 嘅咁都 OK 喎，似乎都即系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尝试啦。咁啊，咁啊，各位上个礼拜病都未完，咁啊做唔到节目啦，咁啊，所以停咗一个礼拜。咁今个礼拜当然翻嚟就新年快乐啦吓，即系之前已经同你讲咗噶啦，咁但系。再讲多次啊！新年快乐！咁啊，今个礼拜嗱，除咗头先播嗰首歌系新尝试之外咧，咁其实成个节目啦，唔系成只咩啦 ，whatever， 成个节目其实基本上都会系一啲今年先 upload 上去呢个 Music Alley 嘅歌嚟嘅，咁就新尝试啦，亦都有唔同类型嘅 topic 去播俾大家听啦，咁希望大家会即系。 覺得醒神啦，因為有時成日都播埋曬啲我自己中意啲 positive artist 嘅話，就有啲悶咯。咁我會覺得即係多啲嘗試都係好嘅。咁跟住要播嘅咧係 Margaret Davis 嘅 I Once Loved a Lad， 咁一首好 Celtic 嘅歌曲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啊！And dig it, see deep. 聽過的是呢個 Lisa Cruz 嘅 Here I Go Again 一首節拍幾明快的歌曲啦。咁其實新年做啲咩咧？新年唯有好似都係做翻啲平時嘅嘢啦。咁不過1月1日我就咩嘅？1月1日有朋友結婚，咁我幫佢做咗司儀，咁啊飲晏晝酒添，咁啊所以就晏晝就去咗做嘢啦。咁跟住。就竟然翻咗去跳舞，呢期真系好癫啊！我发觉，即系上个月呢个圣诞舞会之后，其实 basic 其实停两个礼拜嘅，咁点知有同学话：，喂，不如咁啦，礼拜1月1日不如翻嚟庆祝新年兼跳舞啦。咁结果嗱，因为我嘅时间就唔系好啱嘅，咁但系咧就呢个练习 session 就翻到，咁所以就结果走咗翻去练习。咁几好嘅，其实都即系边个个气氛唔错。咁其实讲真啦，我班跳舞朋友都算系即系一班都几正常嘅人啦，吓即系 very friendly 即系 cool people 啦。咁所以我谂咁样过新年都几好玩咯。咁所以其实都 well 迟啲再详细讲我跳舞啲嘢啦，因为其实都几多嘢可以讲下，咁但係而家就唔讲咁多住。咁其实今个礼拜正如我头先讲啦，新歌即係攞出嚟嘅新歌多啦，同埋新类型嘅点讲个类型会好唔同啦。頭先播嗰一首都幾 Celtic 嘅，咁跟住會播嗰首都其實有啲類似 Celtic 嘅 feel 喺度。當然個 arrangement 好唔同啦。咁我想播嘅呢係 Avalon Rising 嘅The Great Selkie。咁就希望大家聽完之後覺得俾下意見啦。我其實幾鍾意 Celtic 嘅歌曲嘅，咁我都即係其實想播，咁睇下大家興趣如何啦。如果興趣大嘅話，我會繼續播㗎。咁啊，請大家欣賞啊！Kill both 啱聽過嘅 Reggae Far East 嘅 Sparrows， 咁一首都幾呢個 Reggae 風嘅一首純音樂作品啦。咁其實點講咧，又係Reggae 又係一啲我會聽嘅嘢嚟嘅，但係少啦，即係可能係真係自己冇乜特別去揾嚟聽。亦都坦白講呢排實在傾側曬過去一邊啊！我係咁喺度聽翻我自己跳舞啲嘢，咁變咗其實其他嘢聽少咗。咁但係既然有，咁既然係一首都幾有趣嘅音樂啦，我會覺得即係個 beat 係即係好容易會令到你岌頭岌腦嗰只。即係我又係嗰句啦，即係民歌起舞係正常的事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即係呢類型嘅音樂嚟計，我覺得聽到你跟住個身會喐係正常個，不過一件事大家喐下啦啊。咁啊，跟住想播埋今個晚會播嘅最後一首歌，咁係 The Rubinos 嘅 Someday， 一首都幾 lay back 幾舒服嘅民歌式嘅歌啦。喂，但係個頭趌咗一下，唔知做咩事。Anyway， 請大家欣賞。 Someday, when you get lost in all that space you needed, I know you will get tired of all your lonely freedom. Maybe by faith I'm blinded, but this one belief I just can't manage to suspend. 节目又告一段落啦，其实咧，如果上个礼拜冇做咧，我就倾向做翻长少少啊。不过唔知啊，今日攞到个 combination， 我自己觉得几好，咁就半粒钟歪粒咗佢啦。咁讲真嗰句，我都继续一路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嘢俾大家听嘅。咁所以咧，一个礼拜听半粒钟好够噶啦，多嘅话你可能会觉得厌都唔定啫。咁所以算啦。咁就喺呢度就同大家讲拜拜㗎啦。今个礼拜嘅歌曲一如以往都係由 Music Ellie 提供嘅。佢哋嘅 website 係 music.mifio.com， 我嘅 website 係 psmsl.com， 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l@gmail.com， Twitter 係 twitter.com/psmsl， 微博係t.sina.com/psmsl， Facebook 都係就係 facebook.com/psmsl 嘅。咁啊 ,anyway, 下个礼拜应该都冇乜特别嘢，都唔会唔翻嚟嘅。咁啊，下星期再见啦，拜拜。